第145章同行。在那艘船抵达荒岛的时候，秦鸠跟在考官 A 身后上甲板，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对方腰间的皮带。彼时距离数学考试早已过了一周，按照文远的说法，那枚粘在皮带上的薄片应该会自我销毁，销毁的过程中粘着面带有一定的腐蚀性，所以会在皮带上留下一块淡淡的痕迹。但是没有，秦鸠仔细确认过，他贴上薄片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考官 A 在薄片自毁之前就发现了它，并且摘掉了。秦鸠第一次真切地怀疑考官 A 的立场，而不仅仅是眼神表情这种解读起来太过主观的理由。不可否认，他很高兴。在荒岛上的那几天是他们之间关系极为放松缓和的阶段，某些瞬间甚至会让人产生一种他们是并肩战斗的错觉来，但终究只是某些瞬间而已。从那个考场出来后，接二连三发生了很多事。考官 A 和当时被称为考官 Z 的楚月被召进主控中心，一待就是好几天。出来后，考官 A 又变成了那个难以招惹的系统代言人，而秦鸠则发现敢死队的人正一个接一个的失去音讯。接着在不久后的一轮考试里，他又一次碰到了文远。那次的考场设定在某个军事基地，初冬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，又灰又冷。他们没有趁手武器，没有合适的装备，比任何一次都要危险。秦鸠被直升机投进一片战区，落地就是一场厮杀，连招呼都顾不上打。当他劫了一辆枪械运载车翻进车头，背靠着掩体换弹夹的时候，文远从侧面前行过来。他爬进车厢，丢了一套装备给秦鸠。 你可太牛了，不穿点装备就敢对这种车动手。我刚刚从那边过来，大气不敢喘，看得一愣一愣的。 文远指着远处某片卸货区说， 那边装备多，我给你带了一套过来。这么大的考场落地就能碰见不容易，能算朋友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秦鸠装好了两套枪，正把其中一套递给他，闻言就是一愣。 你说什么呢？ 秦鸠皱着眉问。文远啊的一问一声，以为自己哪句话说错了，惹了这人不高兴。 我没说什么呀，就说你很牛，交个朋友，问你什么名字。 求生欲使他又夸了秦鸠一句，结果把秦鸠的脸色夸得更沉了。文远一手抓着枪，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。 你不认识我？我应该认识你。 很难描述秦鸠听见这话的瞬间是什么心情。考场之上，系统无处不在，他甚至没法直接询问对方发生了什么事，碰到了什么事，还记不记得来这里的目的，记不记得被称为地兔地的敢死队。秦鸠费了一番功夫才旁敲侧击地了解到事情原委，原来文远在前一场考试中也踩点违规了，他被带去监考区的双子楼做了3天 bug 清扫处罚，却在清扫快结束时碰到了意外。很难说这是单纯意义上的受伤，还是系统借着文远受伤的名义又做了点什么。总之结果就是文远的手不再像以前那样稳，也忘了自己究竟是什么人。秦鸠想起进系统前收到的资料，他提醒说进入系统的人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，慢慢忘记自己和现实之间的联系，但是他没料到会干扰得这么彻底。 秦鸠活了20多年，要说哪些人可以算作朋友，一定有敢死队那几个人的名字。他们带着同样的目的，散落在一个生死难料的局面里，既是独立的，又能算是一个整体。这样的牵连放在正常环境下，甚至可以发展成至交了。但他们不同，他们这群人其实没有过任何私下的相处，算不上熟悉，又因为任务特殊，相互之间很多信息甚至是保密的，唯一相关的只有任务和生死。所以秦鸠把他们当作特殊的朋友，文远是其中最熟悉的一个。现在这位朋友也消失了。 种种事情不断加重考生和系统之间的矛盾，这种火药味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考生与监考官之间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秦鸠和考官 A。 他们之间充斥着很多关系，对立的、冲突的、相吸引的以及暧昧的，每一重关系都在浓重的火药味中不断深化，越来越激烈。这样危险的关系，其实远离是最平和的做法，但他们谁都不是平和的人，他们骨子里一样疯，越是危险越要接近。那次荒岛上轻松平和的相处成了浮光掠影，一闪即逝。他们开始了长时间的试探与周旋，每一句话每一次接触都带着刀锋剑刃，偏偏这些试探永远得不到理想的结果，因为整个系统之中根本找不到一处可以认真说话的地方。他们厌恶束缚，却不得自由。 直到某一天，秦鸠从另一位监考官的口中套出话来，得知禁闭室成了考场最特殊的存在。因为系统最初的设计理念并不是剥夺自由和无死角监控，禁闭室涉及到太多人的内心和隐私，所以按照设计初衷和根本原则，这是系统不能监测的地方，是规则下的避风港。但系统故意忽略了这条，直到最近有人强硬地把这块避风港打开了。这个人是考官 A， 这是他和楚月那阵子长时间待在主控中心的原因。突然打开的避风港成了很多事情的转折，两位监考官在被窥探了20多年后终于获得了可以喘息的地方，而考官 A 和秦鸠之间的试探和周旋也终于能得到一个坦诚的结果。很奇妙，对于他们两个而言，开诚布公的确认立场，摊出底牌，并没有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平静而缓和，因为他们之间充斥的那些东西都太过激烈了，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捋平锋芒顿消的。秦鸠一度觉得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变得平静，每一次见面，每一次接触都处于某个临界值，只要稍微再过一丁点儿，就会发生些什么，不是你死我亡那么悲惨的事情，他们毕竟是同行者，远不至于那样。那该是什么呢？在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秦鸠没想出答案，直到他们开诚布公说清立场的那天夜里，考官 A 站在门前正要离开，而他站在考官 A 身后，拇指从对方颈侧收回，带着一抹残留的体温和触感。他捻着指腹说： 你的领口有些潮，外面下雨了吗？ 考官 A 喉结动了一下，片刻后说： 没有，下雪了。 秦鸠点了点头，禁闭室那一瞬变得很安静。又过了几秒， 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 他转动门把的时候，听见秦鸠轻轻啊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，但拖长的尾音却又透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微妙遗憾。 考官 A 手指顿了一下，片刻之后他忽然松开了门把。 那一瞬间，他们之间始终绷着的那条临界线也跟着松了。按照监考区的时间来算，那天是新年伊始。地下没有窗子，但秦鸠知道外面正下着大雪，夜色下的寒风在楼宇间穿行，肃杀凛冽，就像是宿敌之间的尖锐联系，是他们又不是他们，因为宿敌只是起始，并非归途。荒岛上的那场考试，大概是他们一生中最接近于队友的时刻。在那之后更为长久的时间里，不论记得或是不记得，对立或是同行，他们之间永远交织着最为浓烈的羁绊和感情，就像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变得平静，如果有，那一定只存于终老和死亡里。